让好你的时间，我就把我妈妈给来外，我徒弟就改入就讲诗篇，啊，都是以诗篇做分享。那么今天也用诗篇的四篇、十八、你的七篇，在大家奉献更美的生活。四篇、十八、你的七篇，是我今天所教的诗篇的四篇。因为小开始就是讲，那么说来的话，那人一切所造的，一切的劳碌、劳力，都变作空空，都没意义。叫做时候，那人就是不记得。感谢赞美主，该社会积极对主的名声敬拜主，小主呢，主啊，感谢主，因为是主你的怜悯。主啊，你在看顾保守，使我个人平安，从来以外的平安。主啊，随后就是龙时间，王哥做你福音所爱奉献的，你家的话，生命之道发出亮光，使我个人骨下认识主，明白你家的心意，我个人生活，我个人生命讨着你喜悦，对做你的恩典，在知识上进步。奉耶稣基督的名叫阿们。并且保爱有转的是不是神物，有时的老妈有一对夫妻，他们住在一间很破旧的屋子，他们的屋外屋子前面放了很多这三把通过门卡断的捡回来的东西。你进他们的屋子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一个人坐在那白灰啊、咖喱哇、家私的土里破破烂烂的。你看一人地油转那个地方，你还以为讲他们是捡垃圾、捡垃圾过生活的苦涩啊啊乞丐。可是事实上，家私都会老老骂，一个人有三年坐。一个人每生活这错人那社会主金啊错如啊是鬼钱闹，一个人这女我好像讲福州话了哈，会听啊 sorry 啊，他们存在银行的存款啊超过50万。换句话说，这一对夫妇他们其实就是百万富翁，就过这样的生活，你会不会逃有啦有啦？你会不会不明白，这对夫妻，他们拥有百万身家，为什么会过这种的生活呢？难道这种的生活对他们来讲是更美的生活吗？反过来。许多人跟这对夫妇相反的，他们来说生活就是财富，就是名誉，就是地位，就是成功，所以他们一直努力努力努力努力。但是我们也看到许多已经拥有这些的人，他们仍然觉得生活没有意义，他们觉得生活空虚。我讲两种不同的人，那你想玩的是哪一种啊？那么究竟哪一种的生活是更美的生活呢？我们会看到每个人的生活 style 不同的，哪一种的生活是更美的生活呢？诗篇127篇就是在教导我们，更美的生活有两个层面。第一，叫做以上帝为中心。诗篇27篇第一节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房屋错家就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啊，就是男人生活中心啊。一个人不能怎么忙，不能做什么，不能去到哪里，最后还是要断高垂回到家。若是有人出外了，流离在外面，不 要回家，那一顿错，没输个顿错，啊，这个人的生活中心已经迷失了了。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错加神话，第二以圣呢为中心，要以神上帝为中心。第二，社会生活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在古代，古代那古亚人丢些东西呢，他们就围起那个城池，而那个城池呢，也就是他们的什么，就是他们的社会生活了。城池保护他们，保护一个人，可是也是住在城池里面那些人的社会。所以城池代表什么？代表夏威神话。圣经里的讲的能够夏威神话，社会生活要以上帝为中心。所以你在家里面，当你出去的时候，你就是在过社会，在过社区生活的。记得圣经里面说，社会社区生活还是要以上帝为中心。第三，劳力生活若不是，这很难看啊，因为用彩色的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城池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这告诉我们劳力，今天你要劳工要处理，你就感谢神了，感谢神了，你过处理过劳工。圣经从来没有否定，基督信仰从来没有否定劳力的价值。劳力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以上帝为中心，否则我们的劳力就会变得没有意义。所以那能对劳力，劳力反而就以圣灵为中心。那么劳力，劳力，劳力是上帝的赐福，但是要以上帝为中心，要不然我们的劳力就失去意义，我们就失去方向了。还有另外睡眠，圣经里面我很喜欢这些经文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感谢上帝，每天早上我祷告的时候，我说感谢上帝赐给我昨天晚上安然睡觉，体力精神再次重新得力。你们晓得吗？全世界十个人当中有两个到四个，他们面对睡眠问题。在我们马来西亚更严重了，世界就安呢，有四个人，雪娃也就安呢，有四个人呢，口鼻没好空啊，睡眠障碍。所以马来西亚就马来亚有一个什么叫做睡眠障碍协会。做么帮呢？口鼻有问题的人，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面对睡眠问题吗？找上帝啦，上帝，我们的上帝，因为圣灵是亲爱的，点了改好好的口。你们晓得吗？口鸣睡眠占了我们人生的三分之一呀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我们睡觉八小时就占了三分之一呀。那么有一句话说什么？哎，再来退来，一二三，孔明孔的好，好过下伯月，对不对啊？眼阔了，跑人了，过去了，啊，这，哎，孔明，我晓得嘛，孔明孔的好，眼过下伯月啊。圣经里的讲的能够，不是金银财宝使到一个人好睡，而是什么？睡哪个时候？上帝的赐福。所以如果你好睡，感谢上帝，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谢睡哪先慢摸真好困，没好困慢摸几了睡哪，我爱困眠了， 你是你安静我的心，我对你的恩爱的眼好好的看。牧师跟你说，你到那了哦，看不见好的就看我了。感谢上帝，一个人能睡觉就是上帝所赐福的人。你今天面对睡眠问题吗？可能你就给我买好空吗？那你想想你的生活有没有以上帝为中心。想想再来蒙福的吃喝，哇下错亚历逊的所随后给真的说他必吃他劳碌所得的。孔明下是生活的基本待遇啊，睡觉和吃是生活中最基本的事。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，没有上帝赐福，睡觉出现问题，吃也会出现问题呀、啊，你知道吗？就醒了不？十八节四论就讲，我神我教你的节，就因为食没好的事呀、啊。饮食失调死的人在新加坡病痛死亡当中占了15%到20%、哎、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三个字？有没有？厌食症。什么叫做厌食症呢？其实厌食症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下没胃口啦，所以满下满所有睡觉灰包狗的这个叫。可是还有另外暴食暴饮啊，也是什么？也是一种这个不正常的啊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说今天社会进步了，科技发达了，你们看到了没有？我们人啊吃跟不吃啊出现问题啊，而且医学告诉我们，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什么厌食症，不是吃没胃口，就是越吃越有胃口，不是越吃越瘦，就是越吃越重啊，要小心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没有上帝赐福，吃和睡觉都会成为问题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讲了这个几个之后，那么更美的生活是什么？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说，更美的生活是以上帝为中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话，生活出现问题了自己还不知道呢，所以才会接下来各样各样出现问题呀、啊。你那么以上帝为中心，你的生活出现问题了，问题了，你的什么问题出现了呢？随缘随缘的代言就出现了。在印度有一个人，他因为女朋友离开他，他一气下来，他说什么？你离开我以后，我就娶100个老婆给你看。所以这个人呢，他的一生呢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讨喇嘛。喇嘛讨了需要不需要？需要了不需要？不过呢，到他82岁那一年，他死了。他说要讨小巴亚喇嘛，他只讨了高人尼亚喇嘛，还差8个，没有达到目标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在他葬礼的时候，这个记者，报馆记者听到他的事情啊，就来做报道。那个新闻怎么写？新闻说，纪念喇嘛身心都很疲倦很累，不堪应付，生活潦倒。你看这个人，他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、啊、因为不是以神为中心嘛。哎，再看一个字，安。我们老祖宗的智慧，安是怎么写的？这个是屋顶啊，这里坐啊，这里坐的明白没？哎嘞，贵啊，贵啊，女爱的姑爷，姑爷，是啊，女爷。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的智慧，谁被确定爱嘞？哪有是啊，女爷？咖啡女爷， 都冒平安了哈。我们也听人家讲了一句话，年龄越大越看得开，心胸越大，是不是啊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许多结婚很多年却面对问题的人越来越多。以前的人说什么七年之痒，意思是说，哎，结婚到了第七年的时候呢，然后呢，就会出现一些不舒服的感觉，痒，痒就是不舒服那种感觉嘛。但是现在不是七年之痒，有一个统计，一些人结婚20年、30年、40年都会出现问题，为什么？因为生活失去了以上帝为中心。我们在讲，在新加坡，你知道吗？五个当中有一个离婚的，那个离婚那个年龄已经超，他们结婚生活已经超过20年，在新加坡，21%离婚的人，他们结婚已经超过二十年了。所以主保守我们的心，我们晓得生活以神为中心。那么一直说生活以上帝为中心，以神为中心，以血脉为中心是什么意思啊？圣经里面讲了一个人，以诺。圣经里面讲，以诺活到60的人为，生了儿子马土撒拉，跟血脉同行300年。以诺与上帝同行，上帝将他取去。以诺的社会高了的席位，以卖给血脉吧，一毛跟血脉啊。可是到了65岁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他生了儿子之后，他跟上帝同行。圣经两次讲到他跟上帝同行，那个表示什么？以诺他与上帝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。圣经学者说，可能他在生了第一个儿子之后，他面对困难，他遇到了困难，所以他学习，他慢慢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他依靠上帝来生活，依靠上帝来面对他生活所遇到的困难或者这个问题。这是以诺。所以圣经里面两次讲到他65岁之后，他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我去家访啊，有些人说我怎么老了，鼓励他走来外面。你看，如果看到圣经这个人物，雷神误为了与上帝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一生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都要以上帝为中心，我们不能够离开上帝啊，我们要跟我们的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我18年在芙蓉做牧师，18年的福音找牧师啊，有一件事情我一直不会忘记的。有一天下午，我接到电话说，牧师啊，我出一点人啊，搬进得了，我家某人他病很重了，你去看他啊。我就去探访他啊。当我到那个家庭的时候，那个人他躺在这个床上，真的身体很弱了，他躺在床上，我就跟他谈话，勉励他，安慰他，然后最后我就为他祷告。我为他祷告之后，然后我就要离开了。在离开之前，我就跟他说，某某人啊，你家也得给了，求耶稣帮助你，求耶稣救你，求耶稣救你，求耶稣帮助你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牧师跟你祷告还不够，你自己要祷告。可是你知道吗，他怎么回答？牧师，我也没白给了。哇，那一天我从他的家离开的时候，一路上我驾着车，一路上我的头脑一直出现这句话，牧师，我也没白给了。我的心情很沉重啊。这个人他是第4代基督徒， 一直大死到去了，都一七十几岁了，不一直大死到，只了个伊阿公呀，阿公阿公做礼拜，伊阿公阿公做礼拜，伊阿公做礼拜，伊阿爸做礼拜，一家做礼拜。他在教会里面也做礼拜，做了几十年了，没有想到，在他最需要祷告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牧师，我不会记得。”弟兄姐妹们，这个弟兄，这个惠伯不像以诺。圣经里面说，以诺跟上帝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呀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？什么是你更美的生活呢？声色犬马，声色犬马，花天酒地，醉生梦死，吃喝玩乐，环游世界，还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叫做更美的生活？礼拜、读经、祷告，与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好，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，那是重要的，但是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。因为更美的生活还有第二个层面，第一个层面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，第二个层面什么？与人建立关系呀。圣经里面说什么？圣经里面说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。所以更美的生活意思就是什么？第二个层面，与人建立好的关系，特别是自己的家人、自己的亲人呐、啊。新加坡有一套电影，你们有没有看过啊？小孩不笨，两个样摸克啊，小孩不笨啊。这个电影讲了一件事情：你的孩子小的时候，搞了一弄时候，你那么在讲我，当你大了以后，伊哪阵你讲省我啊？哦，嗯，啊。孩子小的时候，你不珍惜机会好好跟他讲话，他大了只有三句话：哦，嗯，啊。哎，其实如果再讲这边，圣经里面看到，我也跟许多父母做分享，孩子在十二岁之前，我们跟他讲话，十二岁之前他听你讲话，十二岁之后你要听他讲话了。可是许多父母呢，孩子十二岁之前没有跟他讲话，十二岁之后整天跟他讲话，而不是听他讲话。可是那个时候你的孩子在成长过程青春期啊，身体上那种荷尔蒙是特别的多啊，我告诉你，他好像一粒炸弹，知道吗？所以小孩不笨，就是这么告诉我们，孩子小的时候你要跟他谈话。如果小孩子小的时候你多跟他谈话，他到了青少年这个风暴时期的时候，他，你就是他最好的谈话对象。弟兄姐妹们，与人建立关系，也就是我们把上帝的爱扩大到对人、对家人、对他人，还有教会这个大家庭啊。在中国有许多古庙建在深山里面，在欧洲也有许多修道院建在这个深山里面。为什么建在深山？为什么建在偏僻没有人的地方呢？因为修道的人，他们要离开社会人情，放弃家庭工作，他们要到安静的地方去专心修道。但是这是圣经的教导吗？圣经从来没有这么教导的。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要出世离群啊。圣经是教导我们什么？教导我们要入世，在社会、在社区生活当中，实践出我们的信仰，见证上帝这个福音啊！就好像耶稣他怎么祷告？耶稣他祷告说：“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我怎样他们到世上，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你到世上。”所以，我们说以上帝为中心很好，不以上帝为中心。如果与人没有建立关系，讲的你怪怪的没？这个人会变得怪怪的啊！人家不明白，走来喂就走了，真的怪怪的了。所以你们会不会觉得自己外景也虽当时跟人家一塌糊涂啊？那你要检讨啊！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，以神为中心，与神建立好的关系，也要与人建立好的关系啊！所以基督信仰 不是出世而是入世。 我们要跟我们所生活的社区和我们一起生活的人，跟我们一起敬拜上帝的人，我们要跟他们建立关系。更美的生活是什么？我们大家都晓得。好，另外一个 slide。 更美的生活是什么？十字架啊，十字架一束，那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对上帝啊，我们对神的关系建立很，那代表我们是跟人啊，所以我们要追求我们建立跟神的关系，祷告、读圣经、做礼拜。我们要建立我们与人的关系，包括其他的人，包括亲人，包括家人。所以什么叫做更美的生活呢？好，什么叫做更美的生活呢？更美的生活等于，来一起读，一二三，以上帝为中心，家与人建立美好关系，就帮助我们。看报纸的时候，在前年看到一个新闻啊，那个新闻是什么？其实这件事情发生在2018年12月23号，印尼有一个地方发生海啸。当海啸来的时候，那个沙滩上有一个乐队呀，在那边很嗨，知道吗？又吉他又打锣鼓又唱啊。可是那个海啸一来呀，那些人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我们看看这个视频呢。 事发当时，印尼著名 Seventeen 乐队正在巽他海峡附近的丹戎勒松度假村登台演出。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，海啸来袭那一刻，舞台瞬间被摧毁，观众慌张逃命，现场一片混乱。乐团主唱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，透露贝斯手以及经理人已经罹难，而另外三名乐队成员以及妻子则生死未卜。 有众人都在紧熬夜啊，挺高的，别闹。海啸就来了。 令人震惊的镜头显示，海啸发生的那一刻，印尼四人流行乐团 Seventeen 当晚正在巽他海峡附近的丹戎勒松度假村海滩设置舞台表演。台下开设数桌宴席，歌手演唱到一半，海啸从后面冲进舞台，舞台瞬间崩塌，民众慌张逃命，海啸将舞台和部分的表演乐队成员冲走，生死未卜。乐团主唱伊凡随后就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发布一段视频，情绪悲痛的他是擦着眼泪说道，乐团17岁的贝斯手 Bunny 以及经理人 Oki 都在事件中丧生，而他的妻子兼演员 Dylan Sahara 以及三名团员分别是 Andy、 Herman 以及屋长目前下落不明。 好，可以了，关掉视频。海啸，一个音乐会海啸一来，台上的、台下的、坐坐的、站坐的、唱歌的，瞬间间就被10多尺高的那个海浪卷走冲走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让我们珍惜今天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以上帝为中心，建立跟神的关系，祷告、读圣经、做礼拜。我们也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。在海边随时有海啸来袭，可是我们的生活也会有海啸啊，我们的健康也随时可能会有海啸，但是有上帝依靠我们，我们与上帝建立美好关系，与人建立美好关系，我们的生命生活已经蒙恩了，就帮助我们。更美的生活是什么？以神为中心，与人建立好的关系，珍惜我们身边的人，珍惜我们的家人。我们唱一首诗歌，我不知明日将如何。我少年的时候很喜欢这首诗歌， 没想到50年后这首诗歌 还有人会唱，我 office 的女孩子他们说会唱这样的一首诗歌，那很好。我们都不知道，特别放英文，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，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掌管明天。这个副歌是非常美的哈，来我们来写唱哈。我们大家站起来就很美的。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，每一天只为烛火，我不见明天的阳光，因明天我变云啊，我不为我将来忧虑，因我知主的应许，我今天要与主同行，因他知前面路长，忧虽多未来的事情，我现在不能是痛，当我知虽掌管明天，也深知主牵我手。我不知明日将如何，每一天只为烛火，我不见明天的阳光，因明天我变云啊，我不为我将来忧虑，因我知主的应许，我今天要与主同行，因他知前面路行，忧虽多未来的事情，我现在不能是痛，当我知虽掌管明天，也深知主牵我手。 Many things about tomorrow I don't seemTo understand, but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, and I know who holds my hand. 感谢赞美主，你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是你赐给我们生命，是你赐给我们平安。主啊，我们敬拜你。你的圣灵也感动我们，你生命之道临到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在主你自己所赐的日子，主啊，我们尊主你为大，我们以神你为中心，以神你建立美好的关系，一次又一次的礼拜祷告读圣经。主啊，我们在主你里面，你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在生活上经历主，主你的同在，主你自己的同行，主你所赐的平安，主你所赐的力量、安慰、盼望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我们要靠着主你的帮助，我们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，因为耶稣基督你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成就了和好的恩典。我们珍惜我们身边的人，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亲人，就帮助我们建立更美的生活， 以神你为中心，与人建立美好关系的生活，一切荣耀归给你，平安归于主你所喜悦的人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啊，强说。